家邦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邦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邦，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邦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副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金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故事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来到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相声啊，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新老歪批三国。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侯宝林大师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为您表演的歪批三国，语言精炼考究。前面说《红楼梦》入活，批三国的回目，三国的故事都是跟三有关系的，这也是侯氏相声当中的精品之作。请您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歪批三国。 啊，您喜欢看什么书？ 那个《三国列国》呀，《水浒聊斋》呀，《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红楼梦》啊， 《红楼梦》 喜欢看， 喜欢看。嗯， 知道这故事啊？ 红楼啊， 嗯，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啊。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哎呀，那可不简单。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对，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对呀、 啊，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对，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常看啊， 常看， 每天看吗？ 每天看。 上班也看吗？ 那不看。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哎，有这种人呢。 啊，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啊， 整天看书， 整天看， 看《红楼梦》。 你呀， 什么事也不干。 哦，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是啊， 干活不干了。 这话说得很对。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是吗？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嗯，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嗨，这位这看成了这书迷了，这 是。是啊。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不入迷啊！ 拿它就是做个研究， 研究啊 啊 啊！ 还研究什么？ 三国， 三国、啊。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熟读三国，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看过几遍。 哎，对对，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金批，玉批，毛批。 哎，毛批、金批都好。 哎，多好。 那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玉批也不错。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啊。是啊。 他那学问不行。 嗯， 不值钱。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当然了。 嗯， 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啊， 买玉批三国，买好版的，10块钱。 十块钱 就买了。 哦，那也不算贱了。 毛批的30块。 不，这可贵了。 金批得60块。 60。 哎，贵了， 贵了。 最贵的就是猴皮。 猴皮三国， 猴皮三国。 谁呀？ 侯宝林先生。 哦，就是阁下呀。 哎，对。 哦，您批三国。 是的。 那不用说了。 嗯，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

司马大姨， 还欧阳二贝呢。司马大姨，司马懿没有那个大字儿， 司马懿是大司马。当时司马懿带人呼啦车围住了啊，围住了汝南城。 哪儿？ 就是驻马店。这都围住了啊。诸葛亮在上面那个自若的感情，弹古琴，我回去吧，特别棒， 杨老师，杨老师。大王派你来巡山来了是吧？是，这走一趟走一趟的，你这走， 我就是给你展现这个。 那是有骨头是怎么？你老往那儿去？ 我给你展现当时 你这个人的诸葛亮就，这是狗挠门，这是，您这古琴小跟六指琴魔学的，可能这是。 我又不会弹这。 退去吧， 我 燃烧吧火鸟。您都是这知道吗？这玩意 儿，你这都是病，你知道吗？王老师 才， 王老师最喜欢这个动作。前两天喝多，跑我家把仓鼠拿出来，去吧，皮卡丘。你的老是这个，你像话不像话？ 你们家养的动物还挺全。 我说哪儿了？ 你别搅我。你说你们家有一， 我在表演相声，你就不要在这搅和。 你这么那个点小圈圈走过去了，一会儿回来了的。 改革与发展吗？ 这都不是你的，你记住了。 你别，你让我往回倒倒，倒倒， 慢慢想。 白素贞这个人、啊，他就是懒惰，他以为 这个滑动条不能一下滑到底，知道吧？往中间拨点儿。 到哪儿了？ 对对对， 谢谢二姨们提醒啊！司马懿在下亲诸葛亮，多大的文韬武略？ 对， 草船借箭。 嗯， 要借的是火箭咋办？这都不考虑后果呀、啊！但人家掐指一算啊，掐指一算，好，九宫格，人家会算卦呀、啊。诸葛亮马前克，小老鼠打头来，牛把蹄耳抬，老虎回头一声吼，兔儿跑得快，小猴机灵蹦又跳，鸡唱天下来。人家会算卦， 狗儿跳，猪儿叫， 新的一年又来到了、 会的真全。诸葛亮马前克就这词儿啊！ 我又不是和尚，我能会算卦？ 诸葛亮是道士。 你看人家得八卦扇，人家算出来了， 嗯， 肯定不会是火箭， 嗯， 肯定不会是火箭，都是滋溜溜简简单单的箭。他万一是那个牛，他和萧何俩人都完了，俩人还在那儿喝着酒。 他和谁？ 他和萧何吧，两个人。 他跟萧何， 周瑜那个手下萧何俩人咔喝酒啊，喝酒射个箭，呲啦雾散啦。 他见萧何可能是对方射的火箭，烧死了可能。 什么？你几个意思啊？ 鲁肃、鲁子敬在周中饮酒，鲁肃大醉，萧何，前汉三杰， 舞台上打扮都差不多，你管的就这么个人吧？ 对， 就那么个人吧，没事儿。人家相信后来借东风， 嗯， 借东风，咔，东风借过来，来吧，东风，去吧，皮卡丘，你别搅和了。 您这都是这路子的，也不是您跟谁学的， 这就招过来啊？ 你看。 大风招过来，火烧战船， 嗯， 直杀的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呢、啊， 哎， 了不得呀！ 是， 到后来， 嗯， 六出祁山，保着后主刘禅， 对， 可是没成功啊， 嗯， 好不到最后设下那个计，两边倒啊，倒多少？上方谷 葫芦峪要烧司马懿， 这算围困住了司马懿， 对， 困进去，火又弄好，一场大火，呼。要辣子不要、 哎？又改了烤串儿了，这玩意儿， 火热就起来了，大火热就起来了，多热就这热时候，老天不成人之美，诸葛亮千算万算没有算出来， 怎么了？ 大雨倾盆的， 天降大雨，哗啦哗啦 哗啦，大雨倾盆的， 这会儿你适合用那个咚，这雨就把火砸灭了， 又不是下陨石的，下雨哗啦哗啦。哗啦啦，这不对呀、啊！前赶奔阵，小老鼠打头来。我算着今天没雨呀、啊。 嗯， 一场大雨救了司马懿。 哎， 诸葛亮实在想了不通啊，点上三支烟， 嗯， 点了三支香， 嗯， 对天长啸， 焚香祷告。 我说老天爷， 诸葛亮什么味儿啊？这是 老天爷呀、啊，老天爷。 嗯，